这已经过去。你看车辆穿梭，远处霓虹闪烁，这多像我们的梦。来吧，亲爱的人，今夜我们在一起跳舞。来吧，孤独的夜晚，一切都会消失。你听窗外的夜莺，路上欢笑的人群，这多像我们的梦。有时感觉失落，感觉自己像一棵草。有时我陷入空虚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时光溜走了，而我依然在这儿。我已掉进深深的漩涡。想生气，求你再抱紧我，我感觉冷，我感觉疼。你看车辆穿梭，就像在寻找什么，他们就像我。